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二十四集，另有蹊跷。就在唐范沉吟不语的时候，李林直接冲上前，将老王他们一把推开，误在棺材前面，愤恨地看着唐范。 看够了没有？我不想看见你们，滚！ 他一介平民，却竟然敢对朝廷命官如此无礼，老王等人都很愤怒，上前就要斥骂，不过都被唐范伸手制止了。李家人本来就打算要举家南下的，如今李曼身死，倒也直接就将厅堂简单布置成灵堂，给家属来客吊唁上香。不过李曼因为犯了杀妻罪，张氏娘家人是断然不可能来的，所以灵堂里冷冷清清，李林一身校服越发显得孤苦无依。若有外人在此，看见两方对峙的情景，定也要以为唐范仗着身份在欺负李林。唐范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绕过棺椁，亲手给李曼上了一炷香，然后对李林道：死者为大，我也就不打扰了，不过还望你看在你死去嫡母的面上，好生读书，正经做人，勿要重蹈你父亲的覆辙。想必你父亲九泉之下也愿意你长进的。李林冷冷地盯着他， 这就不劳大人惦记了。 自从嫡母死后，他的声音就变得暗哑起来，估计私底下也没少哭喊，以至于几近失声。唐范皱了皱眉，只觉得这少年自从父母死后就心性大变，以前他见李林的次数虽然不多，可对方也绝不是像今天这样丝毫不讲道理、不近人情的模样。兴许张氏和李曼的死对于他来说确实打击很大吧。眼见李林如此不欢迎自己，唐范也没有多做逗留，很快就离开了李家。然而事情还未算完结，在唐范来过李家的当夜，李家就起了大火，李林连同李家其他下人都逃了出来，唯独管家老李因为要护着李曼的尸体，错过了逃生的机会，被烧死在里头。再加上李曼临死前在狱中写的两个血字，使得整件事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过了几日，唐范便被弹劾了。弹劾唐范的人是刑科右给事中，叫卓兴。刑科不是刑部，在大明朝除了六部之外还有一个部门叫六科，这里头的官员不是正七品就是从七品，品级低得很，跟六部没法比。但他们还有一个统称，又叫科道言官。六科是太祖皇帝当年设下的，为的就是让这帮人专门监察百官，看到什么贪赃枉法的都可以弹劾，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限，连内阁都不能扣住他们的奏章。但为了防止他们无法无天，就给他们定了最低的评级，算是互相挟制。先前李曼曾经威胁唐范，说他家祖上是三品侍郎，朝中也有故旧长辈，这话倒不是虚言恫吓，因为这卓兴的父亲跟李曼的祖父就是旧交，不过那都是上一辈的交情了，到了李曼这里交情浅得很，否则也不至于他入狱之后还没人帮他说话。但香火情总归还是有几分的，先前李曼罪证确凿，刑部也没有最后核定，卓兴不好帮他说话。现在李曼已经死了，临死前还写了唐范的名字， 一切似乎疑点重重，所以卓兴就上奏弹劾唐范查案失误，认为李曼在定案之前忽然死去，跟唐范脱不开嫌疑。在大明朝，谁家身上没有背上几本弹劾奏折，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当官的。而且李曼这件事也确实有几分蹊跷。为了避嫌，唐范索性暂且卸下职务，在家面壁待罪。他自己觉得没什么，潘冰倒是气坏了。虽说潘大人平日里对这位小师弟也谈不上多么好，可那毕竟是他的人，现在好端端被人欺负到头上。潘冰对着汪直、武安侯等人，因为大家领域不同，权力不同，不得不退让几分，装得跟孙子似的。但是现在面对同为文官的同僚，他就没有这么客气了。谁都有几个故旧童年，你有，难道我就没有不成？潘大人一气之下也发动关系，随即也有言官弹劾卓兴立身不正，明知李曼证据确凿无可辩驳，还意图为他翻案，为了一介商人污蔑朝廷命官，也不知道收了李家多少贿赂。这一来二去，双方嘴架打得热闹，身为当事人的唐范却独坐家中思考，为什么李曼好端端会在牢里自杀？为什么他临死前会写我的名字？为什么李家会忽然起火，又正好把尸体烧了？管家老李的死是不是同样有蹊跷？桌上摆着笔墨纸砚，唐范在上头分别写上几个名字：李曼、李玲、张氏、陈氏、阿夏。天色已晚，随州仍未回来，估计是又被北镇抚司的事情耽误了。阿东已经将饭菜都做好了，放在锅里温着，他与唐范二人坐在院子里乘凉，一面等着随州回来开饭。阿东拖着下巴，好奇地瞅着唐范写的那几个字，因为个子还小，两条腿够不着地，就在半空晃呀晃。 大哥，这几个字怎么念？ 唐范一个个指着教他念，又告诉他这几个字的意思，给了他一张纸和一支笔，让小丫头自己去涂鸦练习，他则开始整理头绪。张氏已经死了，在这桩案子里他是最初的受害者。李曼要杀他的理由也很简单，日久天长因爱生恨，嫌张氏碍眼，又见他不肯和离，所以不惜下此毒手。阿夏现在还在牢里，唐范也已经去问过了，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从头到尾他只是一个被利用了的可怜人，因为没了清白，不得不屈从于李曼帮他作恶。剩下的还有三个人，不，是四个人。唐范发现自己还遗漏了一个管家老李。李曼在牢里自杀，临死前写了他的名字。李家起火，李曼的尸体在里面，老李也没能跑出来。李家人在将老李和李曼下葬之后，就匆匆离开了京城，像之前说的那样南迁了。李曼刚死，李家就起火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或者不妨先大胆假设一下，李曼根本就没有死，而是有人代替他死，为了避免以后被人发现蹊跷，所以要毁尸灭迹。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，因为李曼是被关在宛平县狱，虽然案情重大，但是中间还有许多机会可以做手脚，难保会有狱卒贪图重利，愿意帮着他一道偷天换日。但那天去李家的时候，明明看见李曼的尸体了，总不可能是他躺在里头假死吧？要知道，尸体出狱之前也是要经过仵作检验的，难不成他把仵作也收买了？不，等等等等，唐范觉得自己应该还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环节， 他问阿东，李家少爷平日里是个怎么样的人？阿东歪着脑袋， 少爷不怎么爱说话，也挺害羞的，对我们还好。不过我不常见到他，因为少爷整日都关在房里读书，他也有自己的丫鬟。 那他对你们太太如何？ 很孝顺啊，少爷自小就是被太太带大的，反倒是老爷一年也没回来几回，少爷对他又敬又怕。 唐范起身，负着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孝顺，害羞，不爱说话。是啊，自他从前对李林也是这种印象的。唐范还记得李曼被抓走之后，自己去跟李林商量给阿东赎身的事情，那少年对他戒备而又仇恨的态度，以及那一番偏激的话语，当时他还觉得是李林受了刺激之后心性大变，但现在看来似乎又不是这样。他倏地回头问阿东，你觉得李林跟李曼像不像？阿东点点头， 嗯，很像呢。太太常说少爷和老爷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 他虽然出了李家，不过语言上的称呼习惯还是改不掉。唐范没有再问他，脚下却加快了踱步的节奏。这就对了，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。假设从李曼在被抓走之后到唐范在李家见到李林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李曼跟李林已经互换了身份，在李林去探监的时候，他很可能说服儿子，让儿子顶替自己入狱，哄骗他自己会出去想办法把案子压下去。以李林懦弱害羞的性格，怎么都不可能反对父亲的意见。这期间如果塞一些银钱给狱卒，又找个借口让狱卒打开牢房门让他们父子团聚片刻的话，想必狱卒肯定是会答应的。所以等李林探完监出来，其实那个李林就已经是李曼了。既然李曼和李林两父子身量相同，模样又差不多，李曼只要稍加改扮，又刻意模仿儿子的说话语气，下人们就算心里有怀疑，估计也不敢说什么。唯一有资格在李曼面前提出质疑的，估计就是李家忠心耿耿的管家老李了。老李很可能发现了李曼父子身份对调的事情，以他忠厚的性格，肯定会劝李曼不要那么做。李曼生怕他将事情捅出去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将老李连同李林的尸体一起烧死，正好毁尸灭迹。至于李林的死因还有些存疑，但现在想来估计自杀的成分居多。有孝道在头顶上压着，懦弱的他对父亲提出互换身份的要求肯定不得不遵从，但是因为嫡母的死以及父亲的冷血无情，李林内心肯定又充满了痛苦挣扎。这些事情完全跟他以前读过的圣贤书相违背，这种矛盾的心情使得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无比纠结，最后选择了以自杀来逃避一切。但在他临死的时候，依旧为了嫡母的死和父亲的残酷而耿耿于怀，所以在墙上写下了唐范的名字，为的不是怨恨唐范，反而是在暗示唐范，希望他能够解开这一切的谜底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事情就都说得通了。想到这里，唐范的呼吸不由急促起来。他不是因为自己想通了一切而兴奋，而是觉得李曼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原本一起并不复杂的杀妻案，最后却以这样一种结果出现。从李曼杀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想必就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。如果能够贿赂官员，将案子大事化小，那自然最好。如果不能，那就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瞒天过海，用儿子来顶替自己，最终逃之夭夭。李家前两天就已经举家南迁了。唐范可以肯定， 就算现在自己派人去追，估计也只能追到四散的李家下人。至于假扮儿子的李曼，肯定早就携带李家家财不知所踪。再结合之前陈氏失踪的事情，说不定这些事情里头还有白莲教的影子。 大哥，大哥！ 唐范的袖子被摇晃了几下，唐范回过神，见阿东一脸莫名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 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一直喊都没反应，吓死我了。 小丫头拍拍心口，指指那头风尘仆仆刚从外头进来的随州。 随大哥回来了呢，准备开饭了。 唐范蹙着眉头，广川，关于李家的案子，我想到了一些事情，正要和你说。这回恐怕又得劳烦你们北镇府司了。随州点点头。 先吃饭。 阿东端着菜从里头蹦蹦跳跳地跑出来，闻言附和道。 对啊对啊，先吃饭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 随州拍拍唐范的肩膀， 吃完再说。 话虽简单，语也平淡，却从平淡中透出一股令人足可充分信任的感觉。唐范没发现自己的神色一下子就舒展开了，他点点头，对随州笑道： 今天多亏了阿东，可终于吃上槐叶桃了，我都馋了好久了。 大哥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，跑去爬树险些摔下来，为了接住你，我骨头都差点折了。 随州无语了，他本以为那天带他去外面吃过之后，对方就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，谁知道唐大人趁着自己被弹劾在家的空闲，竟然还亲自去爬树摘叶子。随州总算见识了什么叫吃货的执着了。 来来来，快吃吃看。 唐范亲手给随州盛了一碗，笑盈盈地将调料和勺子往他那边推了推。随州也不言语，低头尝了一口，味道确实很不错。这新鲜采摘下来的槐叶还带着草木清香，捣汁之后又渗入面条里头，连带面条吃起来也有一股槐香，清新可口，夏日最佳，难怪唐范会念念不忘。见随州点点头，唐范眼睛一亮， 那下回咱们再试试黄金鸡好了。 随州还未说话，旁边阿东已经叫了起来。 大哥，别忘了你早上爬树的时候手就划伤了，下次再去捉鸡，那得被鸡啄了吧。 唐范瞪了他一眼， 我也是久未爬树，记忆生疏了而已，再来几次就熟练了。 啊，还来啊？早上我在下头照应着你，心里就七上八下的，生怕你掉下来呢，后来果然掉下来了，可别再有下次了，我怕我会吓死。 唐范伸手要去揪他的耳朵， 小丫头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成天唠唠叨叨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 别看阿东白白胖胖的，动作倒是出奇敏捷，蹦起来一闪身就躲到随州后面去了，对着唐范笑嘻嘻的扮鬼脸。 你受伤了？ 唐范摇头， 别听阿东那丫头胡说，就是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而已。 随州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槐叶桃、凉拌黄瓜、酱牛肉，一荤二素，且都是清爽好下口又开胃的菜肴，便是原本满身燥热，吃完之后也觉得畅快。随州往常一个人住，就算会烧饭也都因为忙碌，许多时候都是将就着应付，要么就是在衙门里随便解决，往往都是一边翻卷宗一边就着下饭，连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，鲜少有能像如今这样三两个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聊天，饭菜里同样也可以吃出精心准备的味道。起初他觉得公干到很晚还要回来吃饭有些没必要，只是碍于唐范的坚持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 但现在习惯了之后，却无论多晚都要赶回来。不知不觉，潜移默化。